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陈梦溪的散文《在山中见书院的病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张生竹海》改编的戏剧故事。 2018年初，在微信朋友圈出现了一则九路马书院招聘志愿者的启事。书院建在云南省南糯山中，是作家马原的居所。马原作为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很多人都记得那句话，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这位东北硬汉在十年前检查出了肺癌，没有选择住院治疗，而是辞去教职疗养。七年前，他在云南南糯山买下30亩地，并开始凭一己之力建造一座书院。入住书院后，2012年末离开小说创作20年的马原，带着小说《牛鬼蛇神》重回文坛。如今他的书院已初具规模，宛如寂静深山中的一片城堡。他也渐渐不再属于马原自己，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探访。2007年夏天，马原去东北人爱去的海南买房时，刚从海南省队退役的李小花在售楼中心做销售。花姐曾是七项全能运动员，一圈看房下来，房子喜不喜欢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马原发现了他喜欢的女人。马原是50后，花姐是80后。据马原自己叙述，他托朋友很直接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一个比你大的很多的人。花姐答应后，就随马原回到上海。那时他在上海同济大学中文系做系主任，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拥有2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还在全国各地拥有多处房产，经济殷实。两人2008年元宵节结婚，但原本甜蜜平静的新婚生活却被一次检查打破。接下来的故事许多媒体都报道过，马原被怀疑是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而他在穿刺检查时因难以忍受而决定不治疗，彻底不接受任何西医和中医的治疗。他那番靠换水治病和与疾病和平相处的理论遭到医生和周遭亲朋的反对，尤其是他当时入住的还是全国最好的胸腔医院之一，上海胸科医院。他不听劝阻，辞掉教授职务，离开医疗发达的大都市，隐居在青山绿水中。很多人好奇，这些年过去了，马原的病好了吗？他现在怎么样？在一部分的报道中，他奇迹般康复了，并在风景秀美的山中建了自己的图书馆，活得轻松惬意。不但没有停止创作，还创作力爆发，五年间写了10本书，三个月前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因为幼子马革，他尝试写起了儿童文学。湾阁花园的书名就是他们夫妻袁花和大儿子马大湾和小儿子马革的名字的缩写，而姑娘寨和砖红色屋顶则是对他生活环境的写作。南糯山上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寨子，马原住的这片叫姑娘寨，带着对山中书院与马原这些胆大妄为举动和对最美图书馆的好奇，陈梦溪来到九路马书院，并写下散文《在山中见书院的病人》。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这篇散文，了解马原传奇般的经历，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 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嘎洒机场，沿着213国道开到南诺山脚下，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从山脚下开到山上的九路马书院，又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进山的路并不起眼，我甚至错过了两次，导航软件也没有搜索到这条藏在公路边几家商店之间的并不宽的路。不过进了山，沿着唯一的一条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向山上开，就不会再迷路，也不会错过了在半山腰山路边有一片红绿相间的城堡群，风格与当地的民居或民宿都不相同。这就是作家马原的九路马书院。到书院的时候，书院静悄悄，暂时没有志愿者，工人们昨天刚收工回去，朋友们要等泼水节才回来。这个空档，书院只有马原、花姐和外公三人。花姐是马原的第二任妻子李小花，外公是花姐的父亲，他们8岁的儿子马格的外公。马格在景洪上小学2年级，来自东北的马原和来自海南的花姐就像火与水，一个是声音洪亮的汉子，一个是温声细语的姑娘。西双版纳3、4月之交的气候非常好，雨季还没有到来，白天并不过分潮热，而山里随着海拔升高会更凉爽些。云南以普洱闻名，南诺山又是普洱茶产地之一，山上住着许多茶农，就算不以卖茶为生的人也会进山采些茶叶自给自足。这个季节正是春茶开始收获，茶农们开始忙碌起来的时间。山路上看到不少茶农在晒茶采茶，花姐在书院门口等着，她刚采茶归来，身形高挑，眉目清秀，有些娃娃脸。见我下车，她用见到陌生人的拘谨笑容和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这里不太好找。花姐带我穿过院子曲折蜿蜒上上下下的小路和到处盛开着三角梅，来到了一个2层建筑前。说是2层，其实1层是当地特有的高脚屋，大部分是敞开的。马原买了机器用来制作茶叶，2楼是2间客房，中间一片完全开放的区域堆着几箱子书。楼里没有洗手池，厕所是楼旁边一个用竹子片和茅草搭起来的小茅屋。门口的竹片上刻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几个字。从2楼悬空的木板做成的天梯走过去是另一栋圆形楼，顶楼的开放式露台很宽敞，摆着一张玻璃长桌和10把藤椅。马原将这个能容纳20-30人的平台规划为讲座的地方。院子的最高建筑是一隅的钟楼，楼顶有一铜钟，声音洪亮。刚开始每个来客都想敲一敲，但临近的乡民们却会对钟声的不定产生恐惧，这个钟就敲得越来越少，渐渐成了观赏。马原出现在书院正钟楼的露台上，这位年近古稀的硬汉作家与之前媒体报道的照片相比，头发已是黑白相间，不过身形魁梧的他依旧健步走来。可能是因为东北人，马原没有过多寒暄，直入主题，出言犀利，只有不时的剧烈咳嗽和因为患糖尿病需要每天固定的时间打针，这些都提醒着客人他仍是个身患多种疾病的病人。 很多人都对马原得了癌症却不治而产生了好奇，但在我看来，这其中有个误会。一来，马原一开始的肺癌也被他自己否认过，只是肺部拍片子查出阴影，是否是肺癌尚不能确认。另一方面，身患糖尿病的马原每天也需要靠西药打针治疗，问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他不加思索地说，很好啊。尽管马原的病情看上去并没有十分严重，但是偶然间还是能透出他的一丝虚弱。山下的西双版纳3月就开始闷热，马原夫妇开车下山送孩子，看看装修商店，吃个午饭，再回山里，马原就累得够呛，进屋歇了半天，每天晚上的固定项目散步都不能陪花姐去了。马原没事儿就带着我在书院闲逛，越过几个志愿者和工人们居住的城堡，后面就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八角楼了。在书院最深处，那是马原一家的私人宅邸， 通往主宅的路上，马云用木头建了个简陋的鸟居，屋前一黑狗名马家，猫名咪咪，还有不时跑出来耀武扬威慢慢悠悠从人前走过的几只鸡。安静时能听到旁边山上的鸡鸣犬吠，但因为山势险峻，近在咫尺的寨子却无法抵达。马原指着山对面感慨，这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马原说，以前读中文教文学，对老子庄子这些书都没看懂，现在则完全不同，我好像回到了童年，人类的童年。马云在西双版纳过着如千百年来文人们同样的隐居生活，他的隐居生活大致遵循着这样一种轨迹，天一亮就起来喂鸡喂狗，打扫院子，准备做饭。屋子的门口正对面是一块巨石，上有圆花阁湾四个字，巨石边上是沙土堆，这是工人们正在施工的痕迹。和院子里随处可见的一捆捆一拃宽的竹子片一样，告诉来客书院仍在建设中。当初马云决定开始这项巨大的工程时，他是一个年过六旬身患重病的人，距离马云从零开始靠一己之力建书院之时已经过去了七年，日拱一卒，渐渐停停，有了今天的城堡群，但这30亩还未开发完成，与马原心中的设想还有距离。我上山的时候都快60岁了，我干嘛要给自己弄一个遥遥无期的任务啊？马原想不明白，自己这样蚂蚁搬家似的建起一座书院，是变积极了还是消极了？整座院子的起因是八角楼旁屋子旁的一泓清泉。马原当初一眼就看好这股泉水，全家做饭饮水清洗灌溉都来自它。马原说，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有水的地方才养人，这也符合他选择一个栖居地养病的最关键缘由，换水。马原为了找到满意的水源，走了很多地方，甚至海外，最终落脚于此，就是因为这水。马原有些得意地说，这一带就这水好，第一眼看见这水自己就动心了，但却没有喜形于色，怕卖家因此狠狠要价，最终他以自己颇为满意的价格买到了。 好了，陈梦溪的散文《在山中建书院的病人》，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马原对待疾病的态度和对人感情的处理方式很是特别，一般人模仿不了，可能也接受不了。文中还特别说了关于他是不是真的得了肺癌，还是一个悬案，真的有了病还是要接受正规治疗。马原的方式只是一位思维方式与众不同的作家的方式，我们从中可以认识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张生竹海改编的戏剧故事。这是个中国著名神话之一，既有大胆浪漫的想象，也有强烈坚决的反抗，戏剧性很强。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好久好久以前，说不上是什么年代，广东潮州有个书生，姓张名羽，字伯腾。他可真算得上是个落魄书生，从小父母双亡，是个孤儿，好不容易念了点诗书去考功名，又落了榜。古时候读书人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张羽落榜之后干脆云游四方，一方面散散心，另一方面开阔开阔眼界。 正是金秋时节，张羽来到东海附近，看见山里有座寺庙，庙门口站着个小和尚。张羽觉得这里很清静，是读书的好地方，就上前打听，请问行者，这座古刹有名吗？ 哪能没名呢，山无名迷杀人，寺无名俗杀人，这里叫石佛寺。 请你禀告长老，